窖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好，不错不错啊。那广播三下乡呢，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起至今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了，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呢，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 感谢感谢啊、哦， 感谢， 坚持做下去哈。这是我们的刚刚呢收到的消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资讯环节了哈。第一条关注，你可知道高不是我真心 澳门。 怎么了？我们 澳门批准80个春节加班和包机航班， 去的人越来越多。 对，记者5日从澳门特区民航局获悉，今年呢，澳门一共批准80个加班和包机航班，来往澳门与海峡两岸以及越南、日本和泰国多个城市，以增加运力应对春节航空运输需求。 是的，这是涉嫌哪些航空公司呢？据悉，春节加班和包机航班分别是由澳门航空、吉祥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和日本的星月航空直飞，非常高级的航空公司，从2月4号起开始，一直到2月26号哈，离我生日还有两天。 哎呀，提示大家哈，哎，大家赶紧躲啊！ 民航局还说呢， 民航局还说这什么呢？说今年的春节加班和包机航班量较去年收到和批准的40个航班增加了一倍， 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运力还是杠杠的啊！ 是的，这是国内部分有好多精彩的这个城市哈。除了澳门，来到厦门， 厦门 呢，现在正在办一个旅游推介会。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厦门都已经走出国门了， 在华沙举行 啊，去到了波兰， 对，漂亮了， 是。福建省厦门市代表团5日在波兰的首都华沙举行走进厦门相约中国的蔚蓝海岸主题旅游推介会，向波兰旅游界人士和当地的民众展示了厦门丰富的旅游资源， 得让他们了解哈。 对呀，你看厦门都有啥呀。 厦门市代表呢在推介会上详细介绍了厦门的主要景观和旅游的特色，代表团就表示了，厦门的美是文化之美、浪漫之美、融合之美，希望能和波兰的相关旅游的部门形成和良性的互动。 良性的互动， 对， 那推介会上现场的这个波兰民众、旅游界人士和媒体代表都了解到了厦门是一座城在海上、海在城中、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 沸腾了， 好，沸腾了啊。厦门拥有见证中西文化交融的万国建筑博览鼓浪屿，拥有中华民俗文化瑰宝福建土楼，拥有芳香四溢沁人心脾的中国功夫茶，拥有带来欢乐与好运的博饼民俗活动，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旅游的项目哈。 是 厦门呢，海上城市、浪漫之都的宣传，给华沙旅游局呢这个代表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叫做斯科维尔斯基的，他说，厦门与欧洲的很多城市是一样的，风景优美，拥有亮丽的海岸线，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希望能通过旅游的实现文化、艺术和经济等更多领域的广泛合作和交流，一定是个非常良性的循环了。 是的， 就是这样。希望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北，就是中国的城市，到国际展现他们的魅力。 对，然后让越来越多的国外的游客来到我们的中国，好好感受一下啊， 好好学中文，朋友们 啊，是的，好好学中文。你好，你说什么？ 我有那个大的苹果。 对，马什么梅啊？马东什么？ 马东梅。 什么东梅啊？ 第三条。南极最近火爆了，虽然很遥远，去不容易，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火爆 翻倍了。对呀、南极游火爆8年，增长近40倍。游客要签环保承诺书， 这个很重要。 对，你去的人越来越多，真的是 留下的将会越来越多。 对，我就觉得那是不是真的会对南极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当然了哈。 对， 就在近日哈，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了这个关于加强赴南极等生态脆弱的地区旅游活动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日日益火爆的南极旅游，旅游委要求各大旅行社出团之前30天前备好团队的信息，同时游客要签订一个环保承诺书，减少对南极这片脆弱的领土、生态脆弱地区的破坏环境的这样一个力度，不能去破坏它们。 是的，那游客要签这个承诺书啊，这个很重要。根据通知，在组织赴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旅游活动当中，组团社要负主体的责任， 是 法定代表人是第一责任人，旅游者对自身旅游活动行为要负责。市旅游委要求相关组团社要落实好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国已加入的生态脆弱地区公约条约的贯彻执行，依法依约的从事旅游活动。 而且各旅行社呢还有一些基本的职责哈，要加强环保的旅游、文明旅游的宣传，行前要加强对导游啊、领队和游客等人员的相关知识培训，有一个准备哈，认真的介绍旅游目的地有关的情况和相关的法规法定，并要求游客签订环保承诺书，详尽的说明旅游者必须注意的环保事项，提示游客不得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公约条约禁止的一系列活动。 是的，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个对南极这一块最后的净土啊。 哎，那片白白的世界真 是。 是 的，给这些南极的生态啊、生物啊，让他们有一定的空间，我们不要去破坏他们。 给企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的，因为去的人越来越多，难免会担心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 对，来看下一条资讯，第四条，阿尔巴尼亚2017年文化遗址游客量增长超过20%。 环宇得去了。 对，阿尔巴尼亚好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啊。那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阿考古公园、博物馆和历史文化遗址的参观人数比2016年增长大约22%。 这样的主题增长22%是非常好的数字了。 对，非常喜人。 对，旅游业是阿尔巴尼亚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17年吸引游客超过了500万人次， 是的， 其中超过67万人次访问了国家博物馆、考古公园和城堡以及历史的城镇。 对，那其中呢，考古公园是访问量最大的目的地，吸引了游客超过26万人次， 是 比上一年增长了13%。那博物馆和城堡的参观人数也分别增加了33%和22%。 是的， 此外呢，蒂拉纳国家美术馆、还有吉诺卡斯特民族博物馆、蒂拉纳国家历史博物馆、吉诺卡斯特城堡等等，也都是该国访问量最大的景点啊。 看来这个吉诺卡斯特非常重要哈。 对， 这个刚才道士说了，这地儿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西边，南部与希腊为邻这个西邻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隔海相望。 原来是这么一个地理位置，非常好呢。 对呀，这个国家旅游统计局报告当中说是17年游客人数大幅增加，并非来自邻国，而是都来自西欧的国家，同时来自于新市场，特别是波兰的游客大量的涌入了阿尔巴尼亚。 今天波兰是网红了吗？两次提到波兰。 波兰的话 是 二哈。 波兰说又 Q 我啦。 又 Q 我啦，好的bingo。 好的。 就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要着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马尔代夫。 好先生说为什么？ 为什么？昨天咱们是昨天还是前天播了这条消息吗？ 是的。 对。那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日在回答马尔代夫紧张局势相关问题时表示，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和企业在马尔代夫受到冲击的报告，并且建议正在马尔代夫的中国游客密切关注安全形势，近期准备前往的中国公民在当地局势稳定前暂勿前往。 对，耿爽还说，中方密切关注马尔代夫局势的发展，支持马尔代夫有关各方面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维护马国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他说，我们已经要求马尔代夫采取必要的措施，切实保护在马尔代夫中资机构和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 是的，同时呢，针对马尔代夫首都发生大规模集会，耿爽表示，目前呢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和企业就是在马尔代夫受到冲击的报告。那外交部和中国驻马大使馆呢，也是高度重视维护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当地近期的安全形势，已经发布了安全提醒。 因为春节的假期啊，是中国公民赴马尔代夫旅游的高峰期。 是的， 但是鉴于当地的安全形势，现在啊，我们建议正在马尔代夫的中国游客一定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加强自身安全的防范，同时建议近期准备到那儿的中国公民在当地局势稳定前不要去马尔代夫。 对， 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马尔代夫虽然是度假天堂，但是呢由于安全的问题，我们还是暂勿前往， 一定是安全永远第一的 没错。 时间来到11:43:53，把足够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抬头看风景，有请特别大来宾 NOMNO隆重登场， 欢迎等等。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非常好听的音乐，我们将走进智利这个国家哈，带着我跟道道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智利玩耍的是我们的当红的女嘉宾之一。 是的，她就是抬头看风景 NONO。 欢迎 NONO。 大家好，我是 NONO， 我又来了。 是的， 堵吧路上 非常堵，今天 是不是？这个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不会堵，一定是非常的写意的一个推荐。 是的，我跟你说 ，NONO 好像明天又继续要上路了，是不是？我的天哪，我觉得 NONO 简直是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当然 ，NONO 来了， 哎，是来了，托托。 明天去哪儿啊？ 明天去纽约。 哎呀， 怎么又去纽约？ 美西美东啊！ 啊，是的。要在纽约待到多长时间的行程？过年回来吗？ 我过年之前肯定要回来，三十那天吧。 啊，我天哪，三十那天， 因为一年到头也陪不了父母几次嘛，过年不可能还在外边。 希望美东之旅一切顺利哈。 是的，好好玩。 刚刚呢，我们的 NONO 从智利的一个地方回来， 对， 这个行程还是非常的棒的哈，美妙的行程。 哎呀，智利好多人想去，但是太远了。 先说说， 对， 你去之前做的什么准备？在路上耗费多长时间？说说呗。 先说上在路上耗费多久？ 好啊，好啊。 因为去那个复活节岛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飞到呢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还有一种呢是从大溪地那边过去。 那么 呀。这个好地方， 地方挺熟 啊，大溪地。 那么我就是飞到圣地亚哥过去， 圣地亚哥。 然后呢，你要坐航空公司呢，可能有美国航空、法航啊，就在欧洲转机都可以。但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在欧洲转机，因为比如说乘坐法航的话，到巴黎去转机的话，可以买很多东西嘛，有足够的购物的时间，而且便宜。 它转机时间多长啊？ 一般的情况下都会两三个小时以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航班。如果你想购物，可以留到五六个小时。 是。 好就可以购物了。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哈。 对，然后飞行的时间呢是这样，因为你要飞到巴黎，再从巴黎飞到圣地亚哥，或者是在美国其他的城市，比如说洛杉矶啊转机，总体不算转机的飞行时间大概要25个小时。 但是你算一下， 加上转机时间，还不得30来个小时？ 就坐在飞机上的时间是这个时间。 对，然后呢，到了圣地亚哥以后呢，因为智利我们就是可能对智利整个国家不是很了解，但是要讲到复活节岛，可能每个人都会知道，因为特别神秘的一个地方。 是 复活节岛嘛？ 对，你要是从圣地亚哥再飞复活节岛呢，大概也要4-5个小时的时间。 哎呦， 我的天哪！ 一路真的。 可以说，智利这个国家基本上应该算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了。到复活节岛大概有20000公里这样的一个行程。 哎呀，30000英尺的距离呀、 哎呀，速度提醒我还活着。哇，好，20000公里的行程。 对， 20000公里的行程，我的天哪！ 全程都要需要什么工具去完成这个接驳呀？你是 飞机 ， 全都是飞机。 因为复活节岛它是这样，它是不在智利的本土，它是漂浮在南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是火山岛。你整体看的它其实就孤零零的在一个大洋上， 孤傲， 对，特别特别孤独。 那这次你们的行程是只在复活节岛吗？ 针对这个吗？针对这个行程。 我这个行程是针对复活节岛，但是回到这个智利这本土以后呢，我在圣地亚哥啊，还有其他一些城市也停留了一下，都还挺不错的。 太好了， 是吧？太好了，我们就主讲这个复活节岛。我们20000公里的距离，飞了30多个小时，终于来到了这儿。虽然在巴黎买了很多的东西，也很满足。对， 那天 啊，怎么的？ 我听一个节目 啊。 啊，非常煽情，主持人说的 啊， 说从北京到厦门是2278公里。 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周准？ 他还是后边就加了一句嘛，只为赴你一面之约嘛。哎呀，真是， 哎呀，我的天哪！ 真的有时候 没带点礼物， 咱不要巴黎转机嘛？ 啊，行， 很多礼物嘛。 对，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就到一个地方，为了到达一个地方。 几万公里的这个飞行，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哈，智利是值得的，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值得。 哦， 是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 哎呀，复活节岛到底什么样？ 先说说大概的一个样貌，给你的感觉，因为你见过太多的地方了呀。 对呀，因为呢，这个复活节岛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就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课本上就有看过这样的石头人的大雕像，然后就会。 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的道道和我们的闹闹是东北地区姑娘里边学霸级的代表人物 啊，是的， 真的都非常爱学习。 好。我们把地理课都翻烂了， 啃的呀， 还有历史书， 还有历史， 每天啃。 真的是，当你从书本上看到这个现实当中的时候，你什么感觉？第一感觉就是，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没有概念离我当时就是那个年龄这个东西有多远，对吧？这个地方，但是我只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应该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下。当时就这么想，但是这个想法就是根植在心底很多年很多年。然后之前也有过这样机会。就错过掉了，然后这次就是可以去了以后，其实走之前，因为走了这么多年，去过很多地方， 对对， 很难有一个目的地会说让你在走之前还会很兴奋， 那 这是其中一个，对，就是这样子。 哇，真的为你开心。 而且飞了那么久以后，虽然很辛苦，但是其实心里不觉得，总会想我要去到复活节岛都是很值得的。 你看，专注于一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和直接。 对啊，就真的是赴两万公里，赴一面之约。 对，就见见你。 对啊，然后终于见到了复活节的全貌，它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小岛， 黑 大 岛， 黑 大 就 是黑 区，岩石。 说对了， 是吗？ 石像嘛，都是黑区的，大山雕像。它是这样，整个岛不大，就是你要如果再租一辆车的话，开车大概有一个小时就转了一圈了。然后岛上的居民也不过就几千人，然后不像我们就是平常意义那种东南亚的海岛，对旅游开发都非常非常好， 几十万人， 那边是非常非常原始，非常非常原始，甚至用我们来讲的话，可能还有一点点落后，因为它并没有在岛上开发很多的度假村，就能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多。然后有些相对高级一点度假村都比较贵，对，提醒大家那边住宿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比较贵啊，是这样。然后呢，整个岛上呢，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所想的那种，就复活节岛的石人的巨石人像，那边呢叫摩艾。 啊，摩艾， 摩艾石像。我想的可能就是有那么几十座在岛上而已， 足够了，那就是不是？ 对呀。 但事实上，在岛上散落不同地方散落了近千座这样的雕像， 是吗？ 有些是站立在海边，有些可能有些这个雕像的头呢，就是散落在火山上、火山边，就是有些是正着放的，有些可能就趴在地上，就不同形状散落的。 哎，石像啊，它是人工凿的还是天人工做的吧？对呀，这个厉害了。 它神秘就神秘在这里，因为在2000多年前甚至更久的时候，大家不会说想到那个时候的文明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石像。 对 呀，而且它还会从火山上，因为它所有的石料都来自当地的火山。 哦， 整个复活节岛就是从海底升起来的火山。 哦， 火山石作为原料的石像呢，它在一个火山上做完了以后都运到海边，基本上。 哦， 运到海边以后呢，因为石像就是小的来讲也有3-4米高，高的可能有10几米这样子。 天哪， 它 是 怎么当时的人是怎么造出来的，或怎么运到海边的人都不知道。 这是神奇的地方。 对，就大自然的神奇，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英国巨石阵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 太神奇。 对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你上顶着我，哎，我再上去一个。 哎呀，不行，砸， 打个3角形。 啊，好吧，对，那真的是人类 的 智慧， 对 对。哎，你怎么造一个画圈的你？对， 厉害厉害。 因为后来有考古学家就是在山上发现了这样散落的这种巨石的雕像以后呢，他试图就是模仿当时的人把它运到海边，用现在的这种的交通 工具，高科技的 都运了很久才过去，就是很多人这样的 奇迹， 是吧？ 对，然后大概有10几个人才把一个雕像立起来， 奇迹， 哇！ 所以就会觉得。就这一点就足以吸引我去看一看究竟，虽然我可能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但是我觉得去看一眼可能也就满足了这样子。 嘎嘎，我就认为我插一句话哈。 啊，你说， 那个时候是不是跟动物有所结合呢？就是动物以动物的力量，大象啥的。 大象不是那时候我觉得吧，那大象可能也不听人的话。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当时这个人类哈。他是跟我们现在的人类一样吗？ 他能力很强。 对啊，那个时候的人类是不是20米高是平均身高？ 哎，你这个课题挺好的。 对呀、啊，真的，你20米，你造出个10几米的，就跟我们提个水桶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我们才。 一米多。 人类会演化，那个时候的人是强大的，世界上最厉害的动物。对， 所以才有20多米高的这个巨石像。 是啊， 想象很有趣。 对啊，这样。 但是我想说一个，就是比如说刚才周主任讲说是那个有大象， 对啊，动物。 但那个岛上是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就连动物的种类都很少。 很少。 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不可能有动物来， 只是人为的， 人为的，那就太神奇了。 而且呢，就是在我看。那个岛上散落的这些巨石像，有一些景，其实那个岛就整个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有很多这个巨石像呢都被规划为景点了，这个还是很规范的，然后呢，我们所看的一个就是经常看到这个照片，是当地一个就是从它火山俯瞰的一个海边的15座这个巨石雕像，那个是最完整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个地方呢，其实都有特点，不同的特点。像我刚到的时候那天。还有点下雨，因为是海岛嘛，还有一阵一阵雷雨，一阵晴这样。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去吃饭。然后我这个人呢，就是到了以后就会觉得新奇感特别特别强。 我就先别吃饭 了，我没有时间，就没有觉得没有给自己留吃饭的时间，我就要去到海边去一个景点去看这个石像。因为我是到了那个第一天，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 碰巧雷雨完了以后有很多云，那天晚上的黄昏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粉红色的。 哇！ 然后是在海边的这个巨石像旁边，整个。天空都是这样，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又和神秘相结合。就我觉得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去了， 是一个神奇和浪漫的开始。 对，然后呢，也不像说我们就是其他地方景点，因为全都是没有几个人，而且呢，人大部分都是散落在草地上，就坐在那儿看这个。 还有草地， 对， 好美啊！ 它的 光草碧连天， 海边很有意思，因为这些石像基本上全都是被运到海边，而且呢是背对着海边，冲着陆地，都是这样站着。而且呢，它的海边呢，整个复活节岛上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海，比如说像有道道刚才讲的说有石滩， 对， 还有些沙滩。那么我第一眼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叫塔海石像，它是有整个复活节岛上唯一一座现在还留存有眼睛的石像。 这个塔海石像为什么唯一一座留着眼睛？时间我们先停用在这儿。 好， 在那个粉红的夕阳伴着一个漂亮的女生那个剪影的情况下， 对的，我们先想象一下。一会儿再回来啊！你说那是不是20米？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清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喜欢这个鼓的声音，他特意把鼓皮调的比较松，打起来那个砰砰感比较强烈。 是的，没有那么的脆， 对，没有那么的生硬，对不对？ 是。 哦，这个也许是复活岛带给他们的感觉， 是 不是？ 也许人家的鼓皮就比较厚。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当红的女嘉宾之一，对不对？ 是的，她真的是一年365天，很少有在家里的时候。 对呀、啊，这一路真的是抬头老看风景的 ，no no。 对，欢迎 no no。 大家好，我是 no no。 是的， 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去她的新浪微博找她哈。 是， 就叫抬头， 抬头看风景 ，no no。 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问哈。刚刚呢，一个长发的女子在所有人都去吃饭的情况下，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复活节岛的一个大石像的周围， 伴着粉红色的夕阳， 开始冥想起了人生。 是的。 就是一个人生和历史的交错， 哇，真是很棒哎！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哪都不是这 儿。对， 复活节岛，我一直觉得南美，就是南美那边感觉，因为气候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空气质量什么的都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所以它那海岛就同样都是海，但是那感觉应该也不一样。 对，因为我是刚回来，就是1月份的事情。然后那边呢正值是夏季，但是虽然是海岛，但并没有像东南亚的海岛那么闷热。甚至到晚上的时候，你都要加一件长袖的衣服。 哎呦， 哇，天哪！ 早上起来有的时候还会稍微凉一点。 哎呦， 所以那边的夏季是非常非常好过的， 舒适。 对，非常舒适。当然了，中午的时候太阳起来的时候还会很晒，要注意的防晒。 也会寒流加倍的那种，是不是？ 会。就是它太阳会很晒，但只要太阳不晒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像我住在那个度假村呢，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岛上唯一有眼睛的那个摩埃石像， 对对对， 塔海石像。那么像我住在的地方，基本上是绕了半个海滩，然后我就可以走到那边去。 哦，不远、啊、 对，然后我看完日落我就可以天黑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溜达着这样就回来了，然后路上你会可以看、嗯、正好回来这一路呢基本上把那个整个复活节岛上最繁华的一条街也就走过去， 就唯一有灯光的一条街， 对，它会有一些，因为毕竟是有一些人在那边旅游嘛，像美国啊、嗯、什么那边的人很喜欢去那边旅游、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接待当地旅游的一些饭馆啊，还有一些当地就 营生、嗯 土著的表演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啊，真的也像酒吧一条街一样那种， 是那样吗、 啊、 会有、 啊、 但是呢就是没有我们想象那种高楼大厦、 嗯、 就是很低矮的这样的小房子、 嗯、 然后里边呢很有当地的土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嗯、 就会觉得这些原住民呢把他们当时最好的那种传统保留到现在，保留的也非常非常完整，因为我们在当我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看了一个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原住民的表演， 嗯， 这个地方原住民的表演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主，男性是配角。然后这些男性呢就身材都是非常健硕的那种，而且整个的舞蹈呢你能感觉出来，虽然你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 嗯、 但是你能从他的肢体原理感觉出来，他其实是讲述的这样他们的一个民族的起源、 嗯、 然后到后来的劳作啊、 嗯、 耕种啊、生活和恋爱啊、 嗯、 等等这样的故事， 好丰富、 啊、整个一台表演呢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种表演的男舞者从来都没有停过，一直在舞台上就是很有力量的那种表演， 投入 真的， 我当时就坐在第一排看，当我感觉想到说他们有可能会累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把汗甩到我的脸上， 很直接， 对，就会觉得这场表演看起来你就会很有感触， 淋漓 很有感触， 嗯、 对、 嗯， 没有那么多华丽的配饰， 对对对对， 嗯， 就很 所以整个 很有力量、啊， 对，整个复活节岛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会把你的旅行的这样一个层次提升一点， 对， 嗯，不再停留于那种表面的去观光， 嗯、 你会去很想去发现它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是是 是, 是。 就比如说像复活节岛上有很多石像，但依据这些石像也规划出来很多就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以及景点等等， 嗯、 像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火山。叫拉诺阔火山，然后这个火山呢有一个火山口湖，就很多年来因为那个复活节岛是一个海岛嘛，四周都是海、 嗯、 然后很久很久以前很多年的时候呢，这个火山口湖是给当地人提供淡水的唯一的一个来源， 水源， 嗯，这样他们的一个母亲湖这样子、 哦、 然后呢整个这个所有的摩艾的石像的石材基本上都是取决于这座火山， 哦，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呢，复活节岛的文化呢，大概有几个时期的这样一个发展。其中有一个时期，当然就是这个石像的这个文化时期。后来还有一段时期呢，就有一个鸟人文化存在。 哎呀，鸟人， 对，就是飞鸟的鸟，这个鸟人。 唱片公司。好像 哎呀你还知道唱片公司呢、啊、 对 这个鸟人文化就很有意思、 嗯、 因为我在当地了解了一下，他是说呢大概一千年之前左右呢，当地有很多这种原住民的部落，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嘛就大家可能思想还会比较封建保守一些，然后会有很多一些关于这种部落首领的争夺啊这种比赛、 哦、 然后他们有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因为你站在这个火山口往海边望的时候，这个火山就是在海边嘛，往海边望的时候、 嗯、 海上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三个小岛，特别特别小，叫墨图三岛、 哎、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就是因为要争夺部落的首领、 啊、 他们就制定出来一个比赛的规定、就是从他们在的这个火山的这个岛，然后要游到那个三岛， 游到 对，游到中间的一个三岛、为什么要这样去呢？因为每年这个岛上有当地的这种燕鸥，就当地的一种燕鸥会到那边去产卵、生蛋这样子，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去游到那个岛上把这个蛋拿回来，而且要完好无缺的拿回来，游过去呢以后还要爬上大概有几百米这样的一个悬崖，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能造石像了吧、 对 呀、 啊、 太厉害了，他们 对这个人很厉害、 快我们游过去把它拿回来， 好神奇、 而且他游的过程中可能你难免海里面会有一些什么这样鱼类啊， 对呀、 有很多人可能游过去就回不来了， 对， 但最终回来这个人呢就可以获得一年的这样当这个部落的首领， 最强大的人， 原来是这样， 对，他可以掌管整个部落所有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鸟人文化就这样流传下来， 看病看了半年，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给我累的呀， 那个时候还会看病吗？ 就疗伤嘛，其实我觉得一个岛主或者是一个首领 他经历的东西，他配得上这个位置哈。 对啊， 对对， 我可以， 其中包括有他的勇气啊， 对， 嗯， 还有他的智慧， 对， 可以免费获得一年份的燕鸥蛋。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传说。 对， 啊、 所以呢，其实复活节岛呢，它真的有很多很多这种，包括传说或者一些真实的、 嗯、 真实的事迹呢、 嗯， 值得你去探究，不光是那几座石像而已。 嗯， 那个闹闹现在有没有想去直播的这个愿望？我觉得这个是分享直播的话，一个漂亮的女生分享又有文化，这样。真的很高级，很好听的。 有没有在这个景点的，就是或者是在路上直播的这样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习惯呢？ 有 吧，有 会有、 哦 嗯。但是复活节岛的时候，我也想过。 信号怎么样？ 信号不好。 你看看， 那边信号不好。不过我们的国内的手机到那边可以开漫游，可以用，但是信号不好。 哦、OK， 是的， 对对对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边直播去，在同时欣赏景色的 话，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大打折扣。对， 对 嗯。 想先留下记忆。回来可以精彩的分享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岛是非常原始和 real 的，但是它也有现代生活的注入元素、 嗯、 比如说饮食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感觉跟你有亮点的体会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嗯、我这次去智利最大的一个体会不光是复活节岛、 啊、 嗯， 其实我觉得整个智利人很喜欢喝红酒。 那当然了， 智 利的红酒， 很有名的， 世界的红酒。 对，太懂了，你新世界的红酒。这次我去到复活节岛上，我也参加了这边就是智利葡萄酒协会提供的这些品鉴会。 好羡慕你！ 我基本上是尝遍了智利比较高级的所有的葡萄酒。 我的天哪， 包括最贵的酒。 嗯、 其实，坦白来讲。葡萄酒这个东西呢，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不一定最贵的你会觉得最好喝、 嗯。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智利的葡萄酒，因为它是新世纪的葡萄酒， 嗯、 会那种喝到嘴里以后那种回甘会很好。 是的，它不酸， 哦、 对， 果香四溢。 哎，我喜欢这种，我不太喜欢喝酸度比较高的酒。 对 对、 哦、 对，一般女孩子都是这样。我 不需要醒很长的时间。对， 是、嗯。而且呢，在整个这个就是智利的，因为不光是在复活节吧、 嗯， 我还回圣地亚哥待了几天， 嗯、 然后像圣地亚哥周边的有很多。这种葡萄园 太好了， 葡萄园，而且它的葡萄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其他地方不常见的，比如说欧洲都见不到、 嗯、 它整个漫山遍野都是葡萄 嗯， 嗯，现在正是成长期、 嗯、 然后它的葡萄会和巨大的仙人掌长在一起， 哇， 就几人高的仙人掌旁边就是葡萄园， 这个景致还非常别致、 啊、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很好，紫色和绿色的仙人掌。 我还怎么想到另外一个场景， 你想的是什么场景？ 因为有个葡萄长得比较着急，大了扑、 啊、 扎破了 啊！对，我也想到了这个、啊、对， 好棒的 场 景啊， 谁让你往我身上靠的， 而且 牌呢， 而且智利这个国家就跟它就复活节岛这种文化底蕴我觉得很像， 很配， 就包括像制作葡萄酒其实按理说都是很现代的工艺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但是在智利呢有很多葡萄酒园呢它依旧是用那种叫生物动力葡萄酒来制作葡萄酒、 哦、 就它不会用现代的手段、 嗯、 它也不会给这个葡萄田里去打药啊之类的。 是， 我记得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里边工作室里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幅画， 嗯， 那画整个是一个圆的圈、 嗯、 里边画了一些什么根茎啊还有叶子呀、啊、阳光啊，然后写的都是符号，在我看来就特别像中国古代的那种农历，就跟耕种有关的， 还有文化， 但是根本看不懂、 嗯、 你知道吗？根本看不懂。后来让那当地人讲的时候，他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生物动力，就制作葡萄酒和种植葡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了解了， 它其实就是根据 如此的简单。 对，根据天象、哦、还有大自然这样的，还有什么月亮潮汐的这种变化， 是是 是，哇， 然后比如说什么时间你可以适合耕种，什么时间适合植物去长叶，它都配合得非常好，包括地里的肥料它都是用所有的采自自然、 嗯、 啊，包括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什么、 嗯、 树皮啊磨成粉啊、 嗯、 还有些牛角粉啊、 嗯、 甚至什么洋甘菊啊这样东西都捣成粉以后呢，放在什么牛肚或者牛胃里边在地下埋、 哦、 然后埋很久以后发酵了以后呢，它拿出来做一些肥料的引子，然后再去浇灌这些葡萄田。 哦， 甚至葡萄田里长虫了以后它也不会打药、 嗯、 就引进一些什么小鸡啊还有羊啊去吃这些东西 recycle、嗯、 所以说这种葡萄酒出来就是纯天然回归自然 的。好 的 好的，好极了。 嗯，虽然说可能我们在喝的时候并喝不出来说啊你是生物动力你是现代， 对对对 对， 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贴近自然的这种葡萄酒你更愿意去喝， 这个过程是用心的、啊、 就是当你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你会觉得哇那这真的是一个纯天然的葡萄酒， 对， 你就会喝的时候觉得 嗯更加的贴近自然一分。 来一车、 嗯、 你说什么？夜车？ 不到。 很好，很好的庄园。 对， 走庄园真的美丽的事情。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因为去的同行人员都有智利葡萄酒协会，很多对葡萄酒非常非常了解的人，就你会在短短的几天里会吸收了很多葡萄酒的知识，对，然后你会了解以前我只知道智利有葡萄酒，可能我甚至说的过分一点，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智利有葡萄酒，大部分人都会知道是什么法国呀、澳大利亚，甚至南非这样子，但是这次走一趟以后，我觉得智利的葡萄酒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很适合，反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对，我也喝过，希望大家都去尝尝智利的葡萄酒、啊、 是的，葡萄酒绝对是智利的文化之一， 有葡萄酒就肯定有很多配到葡萄酒吃的东西，对不对、像牛排呀、各种的这种东西，有没有那边？ 可是在智利南北它也会吃这样的西餐吗？ 有吗？ 像圣地亚哥、它是智利的首都，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是在圣地亚哥里住了一晚， 挺现代化的吗？ 对，它是很现代化、我住的那个地方我看出去就像我们二线的高级一点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林立的现代的这种高楼和住宅。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圣地亚哥难道就没有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古气的地方吗？ 古气， 就都是很 原始的。 对，我就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稍微有点古香古色的东西。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发现了有一个武器广场， 武器广场， 对，基本上就是圣地亚哥的一个老城的一个中心，那边呢会有它的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当地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些雕像啊，还有教堂啊等等。还有一条街，像有点像我们的王府井大街啊，当然没有那么多的林立的高楼啊。然后那条街上什么东西都会卖，当然卖的东西的那个层次来讲，不如我们这么现代，不如我们这么现代。但是你想买的东西也都会有，都会有。所以呢，就是这是我第一天的发现。后来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又在圣地亚哥住了几天，我发现我住的酒店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圈，那个商圈是非常现代的，就像你们刚才讲的什么牛排啊、西餐啊。所有的都有，甚至你还会可以看到过中餐 啊，有 圣地亚哥 CBD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所以什么都可以吃，而且你不管你是点什么餐，他都会推荐你来配一些葡萄酒， 对呀、搭配嘛，很重要的，餐前啊、餐中都是有讲究的。 对，跟我们一块儿去的有一个是法国的。法国人，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他法国人就是很喜欢葡萄酒嘛。 我来自法国。 他是我，你还会讲中文？ 你喝过 AOC 吗？ 没有。 哎，你说对了，他在中国待了18年。 是啊，那人中文说的好着。哎呀，你喝过这酒不？ 你行一行啊，对不对？ 对，他有跟我聊说，他们法国人，他是其实是属于法国乡村的。那他从小几岁开始呢？家里人就让他喝葡萄酒，很小的时候就喝一点点，慢慢的随着大了以后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他对这种葡萄酒就像 水。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讲说，因为他有了解智利那边，可能智利很多当地人就。城市里的当地人也会是这样子，所以对葡萄酒可能从小就会接触， 习惯， 所以呢，就是每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你要去了解这一个地方特色，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是， 还真是 酒文化、饮食文化， 对，智利其实还有很多逛的地方嘛， 圣地亚哥住宿的环境你觉得怎么？都复活岛肯定要高级了吧，那个现代化了，对不对？ 对，这都是我们现代化的酒店， 紫 星级的也都会有，而且很多国际连锁大酒店也都会在那边入住， 是的， 都可以订得到。 那这次去智利行程，像圣地亚哥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复活节岛也都去了。那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地方呢？ 肯定还是复活节， 还是复活节岛。 我建议，如果大家去复活节岛的话，就是可以在复活节岛停留3到4天。 那么长， 因为它现在是这样子啊，因为复活节岛是很多景点啊，从南到北很多很多。然后它现在是属于复活节岛的旺季，但是呢， 现在这个月份吗？ 对，就这些这几个月都是属于复活节岛的旺季。但是从圣地亚哥飞复活节岛的航班也只有每周二和周五。每天往返一班， 还有， 所以呢，就是说你周二去，周五回，要不呢，你要再等到下一个周二才回。 对，那只能是这样了， 这样的， 对。而且呢，你3-4天的时间在复活节岛虽然不大，但是呢，我觉得，玩起来也不会那么，就是像你觉得 乏味啊， 对， 简单啊，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个景点，我刚才说过了啊，就像我说那个塔海的石像单眼睛那个地方啊，属于它的就是一个没有沙滩的一个海边， 没有沙滩的海边， 有一个叫阿纳克沙滩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白色的一个海滩，就是在我去 过这么多个度假海岛， 比较了一下， 我依旧觉得这个沙滩是最白的。 我发现这次行程呢，他们有很多高级的体验， 真的， 对， 我觉得， 而且关键是这样，这个沙滩边上呢也有摩艾的巨石像，然后有七座，所以呢它很有意思，当地人就把这个景点叫七武士。 哎呦， 七武士， 对，七武士，你会看到就是在白白的沙滩上，很多穿着比基尼的人在那边度假，然后旁边就是站着这种千年的摩艾的石像。 对啊， 对，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不同于其他度假海岛，就是我去玩个水而已，就会觉得一个浪漫的海岛和它历史是相融在一起。 对，这个是有地标性的东西，它不像一个都一样，一拍你都是海岛。你看后边有雕像，智利， 对， 复活节岛，哎，这个比较明显。 对， 对吧？ 而且海边也可以有什么 BBQ 啊之类的， 也会 觉得很现代又很原始，就是这样子，就是结合的非常好。 晚上的海滩有灯光吗？就那有没有啊？那种的类似的？ 就我去的一个塔海，因为它是一个镇上的，就靠。在镇上的一个景点啊，那边呢它不会给雕像打灯光，但是呢镇上会有一些灯光，因为它就站镇边上嘛。 是是是。 而且这个塔海雕像旁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有一个不算太大的一个墓地啊。因为我那天看完日落以后回来，天已经黑了嘛，我就走过那个墓地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天黑 你居然不害怕？ 你不会害怕？ 你了解它是用墓地了，是不是？ 对， 知道的。 因为去的时候我就看见过它是墓地，但是我走过的时候，按理说我不会再注意它，因为天黑了，它墓地里的灯都亮了，就每一个墓地都是七彩的灯，可能每一家人都不一样， 谢谢， 就弄得会把一个墓地弄得非常温馨， 就像那个《寻梦环游记》里面那个是一样的，应该 对， 很有南美的那种特色，很艳丽， 就不像我们所想的墓地，就是应该那么 冷冰冰的什么的， 庄严的， 这叫做 一点阴森啊， 这叫 世。 去的爱， 对， 就那种感觉哈。 所以说，可能他们对待死亡和我们对待死亡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是。 因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有的这个石像都是对着陆地，然后背 朝大海嘛。 对。然后呢，有些就像刚才我说那塔海那边呢，当地人跟我讲说，他不能完全确认，但是他听说，以前的人很多人就是逝去了。然后就安葬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尸体放在他这个摩艾石像对着的那片，就背对着的那片海滩上，然后就让它自然的去风化，或者是有一些 冲刷呀、 来啄食啊，这是他们的安葬的一个方式。然后所以那边人可能就是永远都是眼睛看着他的故土， 好吧， 然后背对着这样。 哦，你看他们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形式意识感 的，他们都是有理解的， 对。 所以呢，就是可能不会有人说解释清楚这些石像为什么存在，但是依据它的存在以后，会有很多的传说和很多的故事，对。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分辨，都很有意思。 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在这个复活节岛啊，你说夕阳那么漂亮，晚上的星空一定是美得不得了，肯定拍过。 晚上的星空， 银河特别特别好。 哎呦我的天！ 因为世界上不是有很多什么暗夜星空保护区啊等等？ 是。 其实我觉得，复活节岛也算是一个了， 因为它 没有光污染， 因为它海滩上没有光。 对呀，那你岂不是只要走出房门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银河， 哇， 非常美， 太漂亮了啊！ 五秒钟想。非常高级，我觉得这是场高级的行程，虽然很遥远很辛苦， 但是一切都值得。就是它的那个自然风光，还有那个历史人文，包括它的这个夜晚的星空，傍晚的朝霞，有没有 美酒美食？ 对啊，美酒美食，早晨的朝阳，这那个日出看了吗？ 因为复活节岛上整个不是海边有很多个石像，它有很多个地点是可以看日落和可以看可以看日出的地方，日出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美， 想想吧，那些巨石的影子映在沙滩上或在海里的时候， 对，我突然间想，他们这儿海拔高嘛，有没有层次起伏的像山啊？ 整个复活节岛上，它是一个，用我的话来讲，它像一个大草原，它甚至没有更高的树木，没有可能高过3米的树木一样，就像一个，你如果忽略它是一个海岛，它就像一个非洲草原一样。 哇，2万公里， 对，最高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火山，你没有多高， 几百米的小山包， 而且在它的这个火山的这个岩坡上，有很多散落的这种巨石的头像，还会看到就是没有开凿完的。就是还是躺在这个山里边的，特别大的，就是还是躺着还没有坐起来的，然后一半在土里，一半露出来脸的这样的石像，可能当时开凿的过程中没有开凿完，就这样遗留下来。 神奇， 是这样， 神奇啊！ 非常棒。而且智利这边除了复活节岛、像圣地亚哥以外，它其实还有很多城市就是都跟色彩有关。 哦，我喜欢斑斓的色彩是吗？ 对，像瓦尔帕莱索就是这样的地方。我这个地方去的有点赶，我就去了一天，其实可以待几天好好逛一逛。 瓦尔帕莱索， 瓦尔帕莱索， 它是整个一个让我感觉像出现在动画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全是色彩， 全是色彩，因为它也是在海一个海港，是南美洲重要的一个海港，但它沿着这个海港旁边是有起伏的这样一个小山坡， 漂亮了。 然后整个山坡上全都是各种颜色的房子，密密麻麻的也像。然后呢，你走在当中呢，就是小巷呢，都是那种石板路，很古老，然后又很细小的小巷。但是你只要走出去，你只要一看，都会可以看到海。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美。 这个地方 好棒啊！ 跟前面又不太一样， 我得去。 你又定行程了？ 哎，我又定行程了。这瓦尔帕莱索，我得去啊！ 但是我提醒一下啊，去归去，因为去到南美这边呢，安全还是要重要。 再提醒大家一下， 是的， 因为我第一天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我就挎了一个大相机。我们四个姑娘一起走出去啊，然后我们 四姑娘去的。 天哪！我们从酒店出去的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提醒我说：“你这个相机 注意， 最好不要带。”但当时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就带出去了，然后我们走到就是号称智利那个圣地亚哥王府井那条街，我们街上遇到了不下五个人来提醒说你把相机收起来， 是当地人， 当地人，然后你的手机不要拿在外边，然后你甚至带的金项链一定要藏起来。 天哪， 我想这么， 虽然我们没有遇到危险，但是有很多人来提醒我， 善意的提醒， 对，就证明那边还是有一定的 有危险， 有危险性。 其实每个旅行地方都是这样，只要大家注意一些就好。 对， 是的，别露富啊！对， 今天的 NONO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复活节岛，让我们整个人又复活了一次。 是的， 唤醒了我们，对不对？ 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细胞。 放开！ 对，2018，你的 schedule， 你的旅行清单上面应该加上智利。 复活节岛， 对， 谢谢 NONO， 谢 谢， 谢 谢大家。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哈，有生之年去复活岛对着人像冥想吧， 好棒。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拍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呢，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